每逢星期日嘅晚上咧，都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团聚啦。由而家到十二点，即系一共三小时。每逢星期日都系咁噶啦。大家好，我系 Albert Ang 欧瑞强。当然我哋有弹紧钢琴嘅 Vince 荣师，仲有啊坚哥啊，咁亦都系我哋嘅铁三角嚟嘅。今日咧，我哋嘅嘉宾唔止一位啦，因为你知啦，我哋个个礼拜都会有一位嘉宾，而且咧一定系多数吓99.9% 咧系我啲老友记嘅。今日我哋特别嘉宾麦基曼 ，Hello，Albert 你好。 不过多谢你啊 ，Kidman， 你唔净止单拖嚟，仲带埋一个宝贝嚟啊，宝贝。 其实你俾我一个亲子嘅时间。 系、哇，真系都好大个，因为我已经睇住佢大，佢已经大过咗好多。 系啊，大个女噶。 不如你自己讲几句啦，长天。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陈长天啊，我系 Kidman 嘅宝贝， 宝贝女系啦。咁咧，即系啊！我突然间都谂唔起，系佢姓陈噶，因为江华系陈咩样？ 姓陈，陈木华。 哦，陈木华唔系陈江华， 陈木华。 木华，好 OK。咁所以咧，陈长天咧就系姓陈啦。咁我哋叫做天天啦。咁希望以后天天都听到你嘅靓声唱歌咁啊好啦，系咪？ 多谢你咯。 诶，冇咁讲，今晚咧好开心啦。即系两母女，好好温馨嘅，我觉得呢一种感觉。 我都中意噶，我都中意啊。因为咧，其实即系平时见到就倾偈啊，即系对答啊，咁你夹下我，我夹下你， 真系噶， 会噶。啊，咁但系咧，即系唱歌就反而平时好少嘅。 好奇怪喎！咁你喺屋企，你又唔喺屋企教唱歌嘛？你喺 studio 度教，所以咧又佢又听唔到你教唱歌嘅。 系啦，系啦。 嗱，咁你翻屋企就唔唱歌噶啦。 我翻屋企好少练歌嘅，咁但系佢就会比我练得多嘅。佢而家嗰个情况。 啱嘅，啱嘅，因为咧始终曲不离口啦，系咪？你觉唔觉得啊？天天。即系唱越唱得多咧，自己嘅信心就大咗啦，同埋啲声音都靓啲嘅。 系啊，我都觉得系。 系啊，咁啊都唱咗好多年啦。如果眨下眼都好几年啦，吓唔系话好多年，好几年啦吓。 都由细唱到大， 由细唱到大都唔知几时开始计。系啊， 咁讲啫。 我边度由细唱到大？ 你 became professional 几年啦？ 啊，有 professional 噶啦， 系、哎、啊，你而家系啊，系几年啦，系都几年， 两年啦。如果你讲 professional， 两年啊，哦，两年。 佢都系因为都系，其实今年年头先出新歌啫嘛。 系啊，系咁啊，系。如果计出新歌咧，先至计噶嘛。 系啊，系、 啊。即系好似我以前咁样，我哋都系咁啊。 嗰啲叫业余 嘅 啫嘛。 业余嘅时候，哇，啊、唱嘅时间耐到咧，好耐噶，真系唱， 系 差唔多。我真系唱咗成由中学一路唱到即系好耐啊，先至 系 啊，先至转职业。 但系你知唔知我业余系三个月噶咋？ 咁啊系，你一参加比赛已经被发掘啦嘛。 系啦，即系所以好奇怪咯，唔知嘅呢个。 咁啊系，喺正常嚟讲咧，业余去职业系快嘅，因为唔系系因为参加比赛咧，人即刻发掘啊嘛，系咪啊？即系譬如啊，张国荣咁样啊，同我一齐入行。不过咧，我之前唱歌佢话我好细个，佢其实唔系好细个，佢一早已经听住你唱歌啦咁。 哦， 因为我唱好耐业余嘅。唱民歌嘛， 即系你系出去都表演嘅， 表演好耐。 哦，唔怪之， 成日上电视嘅。 嗯， 嗰阵系业余，我业余嗰阵系成日上 UIT 啊， 哇，你要跟阿哥哥学习啊。 唔好啊，你学嗰啲唔 update 噶啦，我哋嗰啲 out 咗。 瞓噶，瞓呢啲嘢。 不过即系而家，不过咁啱 TVB 咧就仲喺度，我而家仲喺度上紧。都冇喺音乐嚟讲咧，应该冇咩改变嘅，系平台啦。咁呢啲平台就属于我哋香港嘅平台，即系等于你而家坐喺度嘅香港电台啦。商业电台啦， 阿 Kidman 系咪啊？ 嗯， 你都系，你系嗰个比赛系商台噶嘛？系咪？ 唔系，我比赛系 TVB 嘅。 TVB， 但系只歌咧， 歌系港台嘅 港台嘅广播剧主题曲。 系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一家亲啦，我哋五台三。 五台一家亲啦，系啦， 成日都喺度走来走去。 其实而家都冇分噶啦，大家都好融和啦。而家 多咗好多无数以千计嘅台咧，就系嗰啲网台。 系啦，咁所以你冇唔融和唔得啦。 系啦，咁譬如阿天天嘅歌、你嘅歌、我嘅歌，咁都冇话喺边个台出噶啦，一定喺网上边，你周围都听到啦，咁样好咯，好容易接触。 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不如咁样嗱，咁难得咧。今日我哋特别嘉宾一下麦洁文咧，同埋女陈长天咧一齐嚟，整翻只超级温馨嘅，温馨得嚟咧就真系好有真挚嘅感情啦。呢只歌咧就叫做《天下无双》， 好啊， 梗系啦， 试下啦， 你哋梗系天下无双啦， 我哋第一次试嘅啫。 长长路中走到哪里，生命里有你我方找到生存来源。难行日子不照我对生命眷恋，因有着你跟我一起，亲爱的你。说乱和倦，一次你都未曾去计算，给了再给，始了便无断，无条件分担各种辛酸。从前没讲，今次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会令昨天明天也闪亮，定是答你从无伤，多么感激竟然有一双我俩。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尊，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会令昨天闪亮，便是答你从无伤，多么感激竟然有一双我俩。一世庆祝整个地球上一个背影，但和你碰上，想说你知整个地球上无人可使我更想奔向。 听见你两母女一起夹得很好看，因为呢以前未夹过嘛， 是 未唱过这首歌的，一起唱播。我们这个节目就好玩的，就可以眉来眼去。是不是那就可以了，因为没有电视影住就 free 很多的。所以大家听到的声音呢都是 live 的，就是很现场的，不过呢就即反而呢就更自由的。反而一種真摯啲，係真嘅，因為 我覺得係， 係啦，係咪喺電視你一定要 rehearsal 咗好多次， 係 咪？你一定要，就算你唱到已經係一件為都好滿意啦，咁但係個機排嗰個 camera 咧，個 camera 又要排，又要佢又要排幾次喎。 導演又話唔得，又要再排多次。 係啊， 其實有時唱得多咧，即係唱得耐咗咧，會冇咗感情嘅，反而你 壞牙咯， 係壞牙， 好容易噶。咁呢個係。最要訓練，唔係訓練你唱得好唔好，而係唔好壞牙。尤其是阿邊時啊，即係 professional 彈鋼琴都唔準佢壞牙嘅，好犀利，真係會壞牙嘅，因為彈得太叻啊嘛。你一叻咧就好容易嗰樣嘢，我交貨已經你都唔知嘅，其實知嘅。其实知道， 我不知道，我就不知道， 我很用心的。 咁啊，阿女又好用心，一同妈咪唱咧，有冇紧张嘅？同妈咪唱歌， 几开心的， 开心啲啊！ 以前就好紧张，即系依家多咗就即 觉得大家好开心啊！ 细个嘅时候已经系咁噶啦，系咪？ 细个冇谂过要同佢唱歌， 即系佢教你又有，即系 我哋有代沟嘅唱歌。 咁啊系，啲声音唔出奇噶。咁佢中意嗰啲歌，点同我哋嗰啲歌咧？ 所以好难夹噶，系。 所以头先呢只天下无双咧，已经系啱啱好中间， 系 唔新唔旧。嗱，即系对啊， 都旧噶。 对天天嚟讲就系 好 旧嘅，唔系对天天嚟讲系旧嘅，即系都系旧，但系我哋就新嘅。你明 唔系？我都觉得旧噶。 哇！ 呢只廿几年， 呢只 歌唱老师， 你知唔知廿几年我哋当新歌嘅？起码嗱，起码我咁样分啦，即系夹硬分啦，因为佢系陈奕迅嘅歌嚟噶嘛。 系啊， 咁仲唔新？对我哋嚟讲，我哋嗰啲系许冠杰啊、关正杰啊、罗文啊、梅艳芳啊。是喎，真是喎，陳奕迅有排都未出現過。 咁啊係，不過但係 半身不夠啦， 因為我教唱歌。 冇錯， 咁你有啲年輕人，你哋會唱啊陳奕迅。 係啊，陳奕迅，哇！乜呢只咁舊啊，只咁啊， 係啊，冇錯。 咁但係咧，講起呢只歌咧，我好欣賞，即係我都好中意。 好好啊。 呢只歌，咁因為係阿林振強填詞嘅，咁林振強一個真係一個天才嘅，即係大師級嘅。即係佢又係新一代，因為之前就係黃沾、鄭國江、盧國沾啊嘛。咁啊，跟住 係 啦，跟住咧，林振強咧，我就真係睇住佢，因為佢同阿杜麗莎咧， 係啊， 天光天黑對住你嗰啲咧， 嗰陣時開始 咯。愛我超過石頭嗰啲， 但你知唔知佢都寫好多歌俾我？ 無數咁多啊！咁所以咧， 任劍輝白雪仙 係啊，同埋咧，我其實好中意一隻嘅，整個歌名我已經好中意，我而家成日都播嘅。就叫做咧《路黑山高石人》 哦，系啊，呢只歌我又 啊咁都有嘅， 咁都有， 系咁都有啊！你知唔知啊？即系其实咧， 都俾佢攞， 因为林振强咧就系即系我哋个年代嗰啲佢睇电影啊，嗰个歌名即系我冇问过佢啦。咁啊，一定咧就系以前我哋出西片咧就叫做《月黑风高杀人夜》，咁佢就变咗做《路黑山高石人夜》。阿千天知唔知系咩嚟噶？你有冇试过？ 有沒有聽過 男朋友有沒有約你去一個黑掹掹的地方，仲要上山的，甚至乎可能他揸住架車，我哋去遊車河啦，好靚喎！今晚的月光嗰啲咧，有冇試過先？ 冇 啊，冇啊，咁咪可以啊，叫媽咪即係或者爹哋好啲，爹哋咧叫阿陳慕華， 陳慕華 講話教你咧，你知唔知咧？呢一個地方我都講過。真系一定系去嗰个地方嘅，阿坚喺度笑，一定要去飞鹅山。 哎，我最近先去完飞鹅山， 真系啊，拍嘢啊， 系啊， 系啦，系啊，嗰度系咪好高啊？ 高到不得， 高到不得了。如果夜晚你就知道， 哇，好痛苦落翻山嘅时候。 唔落山就好靓嘅，即系好多 闪失。 但系个好处咧，就系喺嗰度咧，路又黑，山又高，石人夜就啱啦，嗬。 嗱，你讲嗰啲咧就揸架车上去啫，佢讲紧嗰啲咧就系行山。 OK， 呢一只 rock and roll 系犀利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嚟咯喎！山，哎，唔啱 key， 啱啱 key。心思之中的士司机不愿进入这地方，哦，车厢中我唱歌，只盼车子机件穿破，永远死火死火死火死火锁着他跟我，排排坐车厢中可不可亲亲我，排排坐我眼内现着全是爱火，心思心灵之中痴心。死火死火死火死火锁着他跟我啊， 死火死火死火死火锁着他跟我，死火死火死火死火锁着他跟我。 死火死火架车啫，讲架车啫，咁但系啲即系浪漫事就冇死火喎，因为咧架车死火先至有得浪漫啊嘛，系咪？大家都走唔甩啊嘛，嗰句由头到尾都讲晒啊，嗰下林郑强好犀利啊啲歌词，你听唔听到啊女？全部咧都系嗰啲啊，即系车女去睇月光啊，即系我头先讲嗰啲啊，系吸下新鲜空气啊咁样嘅。嗰啲新鲜空气咧就系喺飞鹅山，你啱去完啦， 系啊， 好清新噶，真系好正噶。不过咁。如果夜晚咧，佢话同你去睇月光咧，同埋佢架车咧，好似想死火咧，你就要小心。跟住咧，不如你唱呢只就啱晒，叫做呼吸有害。嗰啲唔好，你哎呀呢、這个空气唔好啊，阿妈话唔好啊，即系嗰啲咧。 OK。 啊，不过呢个系嗰个年代嗰啲嘅，可能而家年代咧，即系好调转咗噶啦。啊，相信开放好多嘅，阿妈嗬。 系，冇 错，冇错，你去啦。 我都唔理噶啦。 系啦，你唔理噶啦，你去啦，你唱啦。 你记住、啊，你今晚会死火噶。 系啊，最好啦咁。沾濕眼袋，因為有害啊，嚇，唔好吸啊，因為呢個係充滿咗寂寞嘅空氣。飛鵝山上邊嗰啲全部都係呢一種，講笑啫。九點半嘅新聞報道後咧，我哋還有我哋今日特別嘉賓麥建文同埋剛剛唱歌嘅陳長天啊，天天，仲會有好多大家熟悉嘅歌，一路咁奉上。新聞後再見。

俾自由创作嘅灵魂充充电，就系、是、希望俾有志投身文化创意产业嘅青年，唔好怕失败，反而系好好珍惜失败嘅机会，重拾创作嘅初心。 咁今年嗰個嘅 Challenge Earth Fest 咧，其實去喚醒大家做創作嘅初心啦。團隊就觀察到啊，而家社會環境好似大家都好疲倦，冇朝氣，就不如唔好再衝啦。我哋俾大家有一個嘅腦袋度假嘅一件事，咁咧就用咗個食字啦，所以食而家好興嘅 station， 所以我出咗個主題叫做 station， 希望俾大家想做創作嘅嗰啲嘅靈魂咧，可以一齊充充電。大家唔好諗啊，我究竟做嗰樣嘢係成功定係失敗，而係可以好快樂咁樣同其他係志同道合嘅朋友能夠相遇，同埋可以互相嘅去啟發同刺激啦。展示一班俾呢個計劃參加者進駐嘅嗰一年裏面，佢試咗啲乜嘢，佢衰咗啲乜嘢，然後同時又得翻啲乜嘢嘅經歷出嚟。可能佢做出嚟嘅嘢咧，未必係最完美嘅，但係係一個示範嘅作用俾大家聽。其實你只要敢試，你去擺出嚟，其實有你嗰個成果，亦都希望能夠可以分享一份勇氣。大家只要肯行出一步去試嘅咧，其實好多嘢都可以做到噶啦。 唔該曬突破機構文化及影音媒體助理經理黃玉娟。 Trial and Error Fest 2022 Freecation 俾自由創作嘅靈魂充充電，由而家到8月31號突破中心地庫及一樓舉行。 詳情請瀏覽網頁 trialandera.hk。 香港電台文教總製作文化快訊。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 ले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तोकिएका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स्पतालहरू, मोबाइल खोप स्टेशनहरू वा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CVCs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खोप लगाउन चाहने इच्छुक व्यक्तिहरूले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पर्दछ।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तोकिएका सीबीसीएसमा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वितरण गरिनेछ। सरकार र विज्ञ समितिहरूले COVID-19 खोपको सुरक्षाको अनुगमन जारी राख्नेछन्। खोपले तपाईँको शरीरलाई रोग विरुद्ध राम्रोसँग लड्न मदद पुर्याउँदछ। म्युटेन्ट भाइरस स्ट्रेनबाट उत्पन्न हुने खतराबाट बस्नलाई तपाईँले जतिसक्दो चाँडो खोपको पहिलो र दो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दछ। साथै सुरक्षा बढाउन खोपको ते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छ। सामान्य जनजीवन पुनः सुचारू गर्न यो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थिमेटिक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मा हेर्नुहोस्। 歌咧就叫做《偶遇》啦，大家一定听过呢只电影嘅主题曲。阿 Kim Man 啊，你会唔会有时听翻你以前最初灌唱片嗰啲歌噶？ 也都会听， 都会听翻。我就好少嘅，即系多数翻嚟做节目咧，咁我哋啲监制啊啲咁会拣啲歌嚟 听翻， 听翻即系播翻啦。 系啦， 咁有好多回忆喺度嘅。咁我就自己好多时候咧，我而家先至会。可能是很多很多很多年之后就再听的。因为这些我灌了很多，但是我当时很喜欢。刚才那个那歌呢超过二十年之前唱的。 哦，偶遇。 是啦，是的，但如果听回我二十年前的我呢挺得意。 又不同了的。 一定不同的，人家就不会觉得一样。天天你要觉得是不 是, 是, 不是我来的。 我觉得是你的。 是我是的。声音没什么点变的。同个样子一样嘅 声，声冇乜点变，其实个味道有变， 系啦，味道差好远啦，有有啲唔同嘅，因为 人生经历 系啦，咁啊，即系当年即系天天即系你爹哋同你妈咪偶遇咗之后咧，你先至会出现嘅，咁所以咧呢啲歌系好多，可能我哋听落去系完全唔同感觉嘅，即系一听落去唔系只歌好唔好听咁简单，而系即刻即 系将 自己系自己嘅回忆，每人嘅回忆。都唔同噶嘛， 但会唔会系咧？而家年代嘅人啦，佢听呢啲歌词咧，系冇我哋嗰阵时个感受，因为大家人与人之间嗰个相处咧，特别系我哋个年代啊，即系譬如我哋诶识男仔或者识男朋友，嗰个环境同佢哋而家呢个年代识混真系唔同。 不如头先咁样偶遇，咩偶遇啫？我揿个机，你咪揿两下，我揿两下，哦 ，sorry，sorry，bye bye，how 咁之照此啦， 就系咯， 咁啊。几句就咁，仲要冇讲过嘢添。 咩叫偶遇啫？ 系啦，使乜偶遇啫？我喺个机度同你偶遇就识。 系啊，网上咁。 网上咯， 系啊， 即系时代唔同咗嘅。咁但系而家我都想听下啲即系真系年青嘅创作人，佢哋点谂？我哋即刻咧就可以体验啊！因为咧今日我哋特别嘉宾咧就系麦建文个女女啦，就天天咧佢一个创作嘅歌手嚟。咁啊，除咗唱歌啦，咁啊作曲。甚至填詞你都識喎，呢個係令我 填詞行先㗎。 係啊，令我即係有少少即係 surprise 嘅，因為填廣東字唔係咁容易㗎嘛，係咪啊？ 係啊， 你點樣學嘅？自學 點樣學？其實試試下咁。 哦，即係自學嘅。 係係咯，自學。 啊，填落睇下個音啱，如果唔啱音喎，我愛你就係我愛你，因為我愛你即係唔啱音啦。 有時好得意㗎，有時你聽到啲 melody 咧，你覺得好快就有字㗎，即係譬如你聽到 melody 咧，就覺得哦有字㗎喎。 OK。咁呢一个呢可以讲系你即系最新嘅创作啦，作曲填词啦，可能即系好似歌名我唔知系咪呀，你自己可以解释系咪你一个梦呢，一个奢侈的梦呢， 呢个奢侈的梦呢 点解 新歌啦，咁其实呢一歌呢系想讲有时即系每个人呢都总会有一啲信念系好天真好单纯，但我觉得即系善良嘅信念你要捉紧佢囉，即系就算几辛苦都好，即系讲返白啲，你可能讲到梦想咁样，即係你冇害人，你坚持落去，即係就算你中途遇到啲咩白眼呀嗰啲，其实係好闲咁，即係 真係恭喜你呀麦杰文，如果佢真係咁样諗，仲即係寫埋落去添，咁你唔使担心啦，佢好識諗，好有好有理想。 我諗我唔係好識諗啦，你讲完我都唔知道。 你教返阿媽啦，不如咩叫做奢侈的夢，我哋而家就唱呢隻你嘅最新作品。好吧。 是相信万种信仰面朝着你的彩虹，未是越清洁越不怕痛，未来做各种英雄，你眼权势多头企图护卫内指向自我，必逼我附和，时光似箭仍不退，变人生一辈子一个奢侈的梦，多浪费多自制你未必感动，竟活到不像我白发匆匆，未见影踪，竟无从找时辰与自己沟通，一个奢侈的梦，执着错哭着笑，记住这冲动， 生命美好伏线，落叶扇窗，稚气初春，当虔诚的傻人未梦中相拥。平安等那天，一个奢侈的梦，多浪费多自制，你未必感动。竟活到不像我白发匆匆，未见影踪，竟无从找时辰与自己沟通。一个奢侈的梦，失败路到落魄有什么悲痛？多谢冷嘲热讽，漫战穿空。面向兜风，坦诚同真陪同最后一分钟，快乐凡人依恋泪纵翻，热心应要结疤，流星飞奔奇妙图画。我拥有奢侈的梦，多浪费多自制，你未必感动。竟活到不像我白发匆匆，未见影踪。从找时辰与自己沟通，奢侈的梦，安乐亦奢望到太高，良善不可能被恶改造，唯用吃苦坚持成全一场场美梦，好不好？ 呢只叫做奢侈的梦，有好多掌声噶。不过咧，我哋系电台，又冇观现场观众咧，系得阿妈妈喺度。其实我都有喺心里边好多掌声。好嘢，一只全新嘅歌曲咧，就由阿陈长天，听日天天咧自作，唔系自首啊， 自作 业，唔系业嚟嘅，即系一个即系好好嘅成绩， 一件作业咯， 冇错啦，真系自作业，系一个作业。咁你都唔係第一次寫歌啦，寫歌詞啦， 寫歌真係第一次。 係啦，寫歌第一次。 寫歌真 係。哇，好似好老手咁喎。 我聽落 去啦，係啊，好似聽落去真係唔似一個新人寫啦。第一，第二就係即係我哋呢一種嘅耳仔咧，就聽慣咗一啲好 sophisticated 嘅舊歌啊啲咁。咁聽落去咧，雖然呢隻新歌咁，有咗呢啲即係新世代嗰啲元素，譬如話好多標嗰啲假音啊，即係我哋以前寫歌就一定唔會咁寫。 係啊， 咦都唔啱住 A Key 咁高，咁點唱啊？ 係咪人唱嘅？ 係咪人唱啊？冇理由寫俾自己唱，但係而家唔同。如果你冇係咪阿天天係咪？如果冇呢一種嘅冇潮流咯，即係唔合潮流咯，會唔會啊？ 应该唔会啊！依家都好多，即系依家，我觉得依家系行得好极端，即系你系一系要有嗰种好放松嗰种味道出晒嚟，一系就要真系有一种好火啊、好热血嘅感觉，即系， 开始各样嘅风格都有，先至系一个 要含一声感动你咯。 系啊，依个要快啲啦吓，要如果唔系，即系要慢慢听几廿次先至开始上咧，就。真係未有機會啦，因為 我試過以前，譬如媽咪上堂咧，咁佢有啲即係太太咁，佢唱一啲即係比較舊歌，我唔出個歌名，但係即係我聽住個歌詞嘅時候咧，好文言噶佢哋個，即係個歌詞，但我係覺得好哇好傷啊，即係聽到我好憂啊，好愁，即係都聽到， 即係你聽得到個意思， 聽到我甚至乎覺得入咗去咯。 我諗咧，我哋即係點講咧？我哋中間咧，即係唔新唔舊咧，對我哋嚟講啊，咁你就算係一個新派啲嘅，或者係年青啲嘅，你一定會識 Beyond 咯。 識 係咪啊？因為 Beyond 好即係好奇怪地咧，佢哋即係真係過咗身啊！黃家駒走咗咧，好耐啲人先出世嘅，咁然後佢哋都會成為咗佢 fans 嘅。咁你諗下嗰啲音樂幾個感染力幾強咧？ 係啊，可以流傳好耐。 流傳好耐啦，一隻好嘅歌。是会用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感觉不同的即是不同的时间譬如今晚听 Beyond 的岁月无声、 哦、 会不会是完全不同感觉呢我估会。 因为这样的我都想试试用不同的风格去唱。因为我本来我那个呢就是比较 悲壮啲嘅，咁但系 Beyond 嗰个咧就 rock 嘅嘢嚟嘅， 系啦，佢都系悲壮嘅，不过佢系 rock， 系啦，即系好热血啊，即系嗰种啊 ，band 生 吓。咁啊，今次咧，我同 Wins 呢个炮仔呢个咧， 好有 mood 嘅， 系亦都系好似即系撞啦，大家撞一啲火花出嚟咁样。 得噶啦，佢开始啦，因为佢已经眯埋咗对眼，弹紧个前奏。 酒已喝下去，都不醉。何况秋风秋雨，几多不对，说在你口里，但也不敢足一句。泪眼已吹。再回望，心不再崎岖，但背影伴你疲累相对，洒不怕风吹，在某天。 我又俾你，即系系咪好玩啊？咁样唱， 好玩噶，其实咁样撞啲嘢。 系啊，因为平时自己都开声唱嘅时候，都唔知道一人点样发展啊嘛， 唔知点去噶， 一路系啦，唔知点去。咁啊，佢又听住你唱，你又听住佢弹。 咁呢叫 jam 啊？ 系啦，咁先至叫做 jam。 即不是塞車那些jam在一起 都是這樣的意思咯， 其實是撞在一起，撞要撞出火花咯， 撞出火 火花但我希望那些人會喜歡這個這 會會起碼我第一個先啦， 我第二個 是第二個 Thank you Thank you 這是第三個 很特別的一個版本二千靚歌才會有這些的，多謝 Vinci。 Vinci 我們將我的前輩的前輩的前輩的歌呢拎翻出來先，我喜歡唱英文歌的，小個的時候 現在都是啊， 現在都是當然啦，例如少了人唱不要緊，但是我們小個就是受這些影響很大，儲到錢去買一出電影的戲票，真的以前看歌星唱歌呢是入電影院看的經驗，因為他是貓王 Elvis Presley第一个的直播演唱会。Wise men say only fools rush in, but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Shall I stay? Would it be a sin if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Like a river flows.Surely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 Some things are meant to be. So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个观众啊，真系现场嘅嘛， 有掌声， 四个， 多谢麦建文同埋天天啊，咁啊，多谢。我都次次都唔同诶，即系个演绎嘅方法。 其实而家好少人唱得到呢啲歌， 好听， 好听。你咁后生，你有冇听过呢啲歌？ 我有听过，但系我冇谂过会咁样听。 系啊，呢啲同大 band 又唔同啊。Anyway， 头先叫做《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系。猫王 Elvis Presley 的名曲，十点钟的新闻报道后，我们还有两个小时，一阵间见。 事先计划的犯罪行为具有买凶杀人的性质。

每份情便歌声温馨是我家，喝淡茶最潇洒，清风带我走到他，歌声飘送轻松走过夕阳下。笑着说远停下，长夜告诉一天终于到结束，要归家，疲倦放弃了虚假，盼望有一个他，传递片片歌声飞过夕阳下，看繁华和喧哗，光影变化仿似画，每份情便歌声温馨是我家，喝淡茶最潇洒，清风带我找到他，歌声飘送轻松走过夕阳下。 以前靚歌再重聚啦，而家時間係10:10，我係阿布拉安瑞強。睇下天氣都好噃，而家係29度，又唔係太熱啫，濕度84%。本港地區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氣預測咧，就係大致天晴，局部地區咧有驟雨嘅，最低氣温大約係28度，而明日天氣就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温要升到33度，吹和緩嘅偏南風。而展望方面咧，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咧會係酷熱。喂，跟住嚟都会热、哦，不如咁啦，我哋唱翻啲将呢啲热气驱除嘅歌曲啦。吓，二千零歌再重聚有一个功能系咁样嘅，唱啲抒情歌啊。咁、就算唔嗰只歌好激情咁样内心咧都好啦。咁你起码星期日嘅晚上，做咗成个礼拜嘢，或者头先去行山好攰，咁咧就听日要翻工翻学啦。咁我諗即係喺呢幾個鐘頭呢，就同大家加油啦，加啲天然氣落去啦。 但係通常夜晚呢、都係會感覺涼快好多㗎。 梗係啦。 所以夏天我覺得夜晚係著數啲。 係啦，所以我哋一陣間會揀返啲譬如。啊，今日我哋特別嘉賓係麥傑文㗎嘛，已經聽咗成個鐘啦。咁、就我突然間諗起啦，會好清涼嘅一道清泉。就是阿麦建文嗰只叫做《莱茵河畔》，哇！ 哦、 我有旅行嚟，因为我哋呢几年冇去旅行啦。 系啊， 不过而家冇住，等我揾翻个歌词，我酝酿下，我哋叫阿 Vince 咧带我哋去呢个欧洲或者去德国嘅莱茵河嗰度， 最近干旱， 系咩？系去洗涤下心灵啦。干极都仲有啲水嘅，烂船有三根钉，干晒嘅莱茵河都有好多水分嘅。咁係好多清，譬如話又有廉卷西風啦， 有風有水啊， 有風有水啦，呢啲就真係嗱，我特別講呢啲歌咧，就等大家咧一路 keep 住，唔好走住，你唔好咁快走啦，因為我哋到12點啦，都會繼續喺二千零歌再重聚。不如而家咧揾一隻咧，你嘅我中意你呢只歌，我都好勁， 邊首 叫做斷啊？ 断啊， 系啦， 哦， 即 好啊， 即个断字咧吓，可以读断 啊嘛，啊即系、啊、即系要割断啊嘛， 系啦。 但系我又想同阿 Vince 又夹一夹， 哦，即系 唔系夹夹，系撞一撞。 因为头先真系好好嘅， 得唔得啊 ，Vince？ 系得啊，好啊。头先我哋试过岁月无声嘅撞下啦， 系啦， 撞出火花来。 系我哋玩嗱，好可能会。哈碌噶，即系会撞一撞，会撞哈碌噶，试下啦。因为我唔怕衰嚟噶，已经。 点会衰啊？我哋两个纯专业嘅歌手同埋钢琴手，各位朋友 都会哈碌噶，真系。 今晚我哋嘅特别嘉宾麦杰文。 找起一对信，轻轻撕碎又碎。从前信里每个字，细读才去碎。突然点起火烧去，我二人所有合照，仍爱望你，伴着往昔，变作废堆。然而孤单的身躯，仍然不知应怎算，无人关心的眼泪，仍流落我发端，为何始终洗不去你所交低的片段，疾敷染了每日，仍如此心酸。狂哭泣，狂哭泣之倦，长长乱发伴一个泪人，追忆所眷恋。狂哭泣，狂哭泣，回忆使我倦。你喜欢的黑发，我只好狠狠削断。 可以出翻一隻即係鋼琴版嘅大碟，唱翻曬你中意嗰啲歌， 超正， 係啊！我係好中意鋼琴嘅， 係啊！ 但我頭先我覺得自己都未跳得出，未跳得出原來嗰個版本。 嗯、哦，呢度就因為阿女喺度啦，又冇咁放啊， 唔係可能係我諗如果可以再有機會再夾咧，係 啊，係啊，撞嘅啫嘛，係啊，係啊，唔使點啊，係即係要。要其實所有藝術都是咁樣嚇，嗰、啲你君不見嗰啲畫家喺度，搞咗幾個月都 係 佢成間屋花曬，收拾唔到，先至會撞到一幅半幅出嚟噶嘛，係咪？音樂其實都可以係咁， 所以我都要反思一下先。 唔使反思，咁啊一路不斷咁喺個錄音室嗰度，大家試一下就得噶啦。係頭先嘅歌咧就好勁嘅，真係叫做段。 短。 咁啊，斷咧就係、是、剪短啲黑髮， 係、 啊、因為即係以前同佢嘅時候係長頭髮嘅、 嗯， 不過咧而家要剪短， 一刀兩 一刀兩斷啦，就剪咗啲頭髮啊，咁樣。今日咧我哋特別嘉賓咧，大家都有一路聽緊就係 Kingman 啊、麥建文咧同埋女女陳長天。天天啊，你有隻歌咧，頭先寫低咗咧，啊，你又好中意陳奕迅噶，咁啊係嘅，呢兩隻歌咁啱咧，啊，我又幾欣賞，因為《天下無雙》同埋《單車》， 嗯嗯， 呢兩隻歌，我印象中我好似六個唱片嘅到， 啊、 我記起啦，我六個嘅，咁咧，咁我覺得咦幾好嘢，因為呢隻歌又好好民歌嘅，即係嗰啲歌詞啊。 啊 佢講即係父親，同佢同可能同你啦，係踩單車啦。 嗯， 阿江華有冇細個嘅時候有冇揸住個單車載住你喺後邊？ 冇 冇冇，係咁啊，係唔係個個？因為其實我哋依個呢個新年代咧，新世代咧，少咗踩單車嘅。 係啊， 以前嗰個年代咧就事必踩嘅。 我細個都興㗎， 都興㗎。 哦、但嗰啲是兒童單車咯， 三個轆嗰啲啊， 嚇，唔係啦， 唔係咩？ 我好有型 噶，我都知 道。而家嗰啲仲有型啊，一個轆嘅啫， 係啊， 好似風火輪咁樣咧，喺個街度 都冇埋啊，阿飄咁樣 咯，係啦，飄嚟飄去。不過咧，呢個單車咧，誒一陣間睇下點。我諗你唱唱下咧，誒應該有啲父愛啊嗰啲感覺出嚟 嚇、 嗯啊。你開始唱，我哋請阿陳長天唱呢一隻 單車。 單車。 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好姐，经已给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朝走得坚强些，你介意来爱护，又靠谁施舍？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以我坏，何止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或野。 扮演咗暫時扮演呢個 父親 嘅角色，因為我踩單車都幾靚。 你有冇踩單車同你個仔？ 佢哋细个游， 细个游， 不过一得大个就唔踩。 我醒起我有骑博马。 我騎馬， 我有騎博馬， 我騎博馬， 好過踩單車。 爹 哋啊， 爹哋就扮牛牛啊嗰啲咁喺屋企啦。 梗係啦，我都好難扮嘅。 咁誒，細個梗係玩 呢個火花好正， 幾得意啊！即係突如其來，我諗啊，咦，嗰啲嘢單車應該個老豆個感覺㗎， 係啦， 即係即時扮演角色啦。係 OK 啊，多謝曬阿女。 多謝。大家同我玩 系啦，咁诶，今日二千靓歌咧就好特别啦，因为有麦建文同埋眷女女，即系两母女一齐唱歌咧，真系几得意嘅，啊，几好玩嘅。咁我都有同我仔唱过，不过佢就冇阿天天咁认真嘅， 系咩？ 系啊，冇咁认 真。系咪你仔仔唔睬你啊？ 佢又唔系嘅 ，OK 嘅，即系佢系随意嘅啦。你千祈唔好叫佢练歌，唔使练都得噶。 所以真系要佢中意先啦。 佢中意。但是他不喜欢练歌而已嘛。 我有时跟妈咪合唱说练多几次了，我都不知道练什么好好啦。是咯。 不用练的，现在Vince和Kidman就特别一个效果，就是不准练的。所有的歌呢就全部都是撞的。 撞大家撞。 撞一个新的感觉，新的版本出来，一定要有新的火花。这就叫做抹哭声的女子。 不知是怎么开始，也不知是否有一天可终止。麻木了，痛苦我亦微笑，跌倒了未回哭，这一串日子，独自望窗。内心下着泪雨，只想眼泪风雨中冲淡前事，到我于不觉中走进迷惑，然后用你一双手握住前事，然后扮什么都不知。 但什么都不知，谁明白没哭声的女子。 非常精彩。 其实我唱错一段，唱错咗一段啦。 边个会知咧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好听就得噶啦。啊，歌曲咧应该系咁先特别啊嘛。系。呢啲版本我哋喺呢度独有，喺今晚独有。十点半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还有独有嘅一个半小时现场嘅歌唱节目《二千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51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6276宗本地感染。医管局呈报多三名新冠患者离世，三人都冇接种新冠疫苗记录。局方再次呼吁市民，尤其系长者同长期病患者，尽快接种疫苗。再有三间安老院舍同三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感染个案，共有29名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位于西贡井栏树嘅福苑护老中心，全院有27名院友同5名职员，由今个月14日起，先后有院友同职员感染。当局今个月18日安排全院院友撤离往亚博中心，部分人喺亚博中心相继出现病征同检测阳性，至今共有16名院友同3名职员感染。在 Mira 演唱会受伤的舞蹈员李启贤仍然在伊利沙伯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卫生指数稳定。李启贤的父亲李盛林牧师向外发出最新的代祷信，透露李启贤有好轻微的进展，感谢各界全力问候，治疗颈椎受创伤的经验和良方。现阶段仍然是需要按医疗团队的方案进行不同阶段的治疗。李盛林请外界为李启贤的决心和坚强的斗志祷告，希望个仔的颈椎神经得到重造和康复，晚上不会因身体不同的需要和变化影响睡眠，没有足够精神应付另一日密集的治疗。李盛林在代祷信中说，为这三星期能够一家齐齐整整和李启贤一起面对，鼓励支持而感恩。日本全国新增22617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24780宗来自东京都。东京都再多29名患者离世，现有重症患者38人，较昨日增加2人。日本正值第七波疫情，全国单日新增病例过一个星期再次创新高，星期日公布的宗数虽然是稍微回落，但是患者之中儿童所占的比例有上升趋势。共同社报道，过去一个星期再多300万宗儿童病例，数字是第六波疫情高峰时的两倍。不过当局说，5至11岁儿童的疫苗接种率仍然未如理想，截至今个月15日，这个年龄组别只得不够19%的人打齐两针。卫生部门呼吁家长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积极考虑为仔女接种疫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天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酷热，今个星期中至后期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乐阿达阿里快新生。 走避。 大家好，我是李一勤，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要将音乐加入环保元素，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发挥创意，利用废物制作乐器。协孝极乐团的艺术及行政总监陈永业就尝试用被砍伐废弃的树木，做出不同种类的孝极乐器。不同的木材、厚度，甚至加上其他物料，出到嚟嘅声音原来都可以好唔同。 譬如木箱鼓，整个构造咧就真系前面系一块嘅薄嘅板，然后四边咧就比较厚嘅做音箱响板啦。我英文咧系叫 whip， 即系皮鞭咁样。原来响两块好长嘅板，然后加个手柄拍埋一齐嘅声音咧，系好似皮鞭嘅声音嘅。海浪鼓啦，即系我哋一个圆形鼓框，跟住入面加啲沙喺入面咧摇嚟摇去嘅时候咧，就会做出咗一啲海洋嘅声音咧，又有海浪声，又有原木嘅声音咧，配衬起嚟就好大自然嘅风格。 以为要经过好多工序先至做得到，其实随手攞起一件物品，已经可以约埋朋友一起玩敲击乐啦。 拍下个身体，我哋 body percussion 啦，或者系一啲杯啊吓，日常嘅物品咧都可以做到敲击乐。譬如我呢度有一张台啦，我哋都已经系可以做到呢、這个。佢就唔係話我哋每一個樂手咧訓練咗咁多年啦，音樂系畢業啦，先至可以做到幾樣嘢。咁我哋自己嘅學習都係點樣可以從以往啊，我哋小學聽嘅 recycle 啦，去到將我哋即係呢啲咁嘅物件咧，除咗真係就咁利用之外咧，喺一個藝術嘅方面啦，或者精神文化方面啦，提升到一個 upcycle 嘅一個方向。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此际这样残，残留在行人泪眼。平日路过，自负没时间，匆匆上路未敢怠慢。容我忏悔，往日自己如路客，更自惭。时常对他冷淡，可知我热情埋藏了在心间，正为心境有意难。就是这样残，残留在行人泪眼。平日路过，自负没时间，匆匆上路未敢怠慢。容我忏悔，往日自己如路客，更自惭时常对他冷淡，可知我热情埋藏了在心间，正为心境有意。 伤，我默然暗自流盼，那夕阳难如往昔灿烂，吊眉向日葵仍然记在心间，最恨面向这上路难。 呢排天气都系啱晒呢只歌，因为咧就大致晴朗噶嘛吓。今日听，今日同埋听日都系天晴。虽然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就啱晒啦，因为咧即系啲雨会洒落啲向日葵嗰度，会生得好茂盛。而家向日葵咧都好出名嘅，因为啲向日葵田啦，有冇睇过电视啊？哇，好靓啊！ 好靓， 即系大到咧，即系直情好似成片咧一望无际嘅，即系向日葵。因为向日葵系可以做好多嘢嘅。即系做颜料啊、食物啊、榨嗰个汁啊，即系好多用处，所以要特登种。咁第二咧就观赏啦， 又靓啦， 去打卡啦。咁你如果你人咧就融咗瞓喺个向日葵田嗰度影张影张相咧就好靓。 你有冇试过？ 我就冇瞓喺度，但系我就冇喺向日葵，但系我中意我上一次是有咁嘅感覺，即係其實即係啲女士先會做，但我都忍唔住，我就喺新西蘭。 哦， 南岛嗰度咧，就见到一啲即系印尼咪唱啲老冰花咧， 系， 哇，佢盛开好短时间嘅啫，一盛开就哇靓到即系九彩，即系咩色都有嘅。咁但系咧，你喺个公路边嘅啫，你停到一见到你停到个车， 就要快啲去影啊！ 唔系，系仍入去里边咧，你越行越入都得嘅，好多好靓靓得好细，有紫色啊、黄色，咩色都有嘅。 哇，咁犀利， 系啦，咁诶。打下卡啦， 都要嘅。 我都好少嘅， 忍唔住。 我好少嘅，就系我好少影好多相啊，嗰啲人嚟嘅。咁但系咧，真系忍唔住，因为我哋香港就绝无机会。 冇啊， 有啲咁样嘅 咁 大笪地，咁多靓嘅 房。有咁大笪地都起屋啦。 我哋香港最多咩咧？就系粤语靓歌。 唉，呢个真系经典。 系咪啊？ 系啊。 即系虽然你话中国咁大咁多人啊，十几亿人。但系佢哋都中意我哋啲粵語歌啦， 冇錯啦。 咁係我哋開始先噶嘛，我哋發掘出嚟，然後咧，好似頭先首其實係關正傑唱嘅《向日葵》，但係應該好多人都唔識嘅呢一個，但係我就特別 真係未聽過， 我特別喜歡， 真係多得你介紹。 我不斷係做緊呢一個嗰個介紹啦嚇，呢個叫做靚歌保育啦。 係。 你保育到噶，你唱多一次，咦有人中意咁就得啦，即系多咗一个人或者十个人中意，咁啊真系揾咯，咁啊揾咧，即系话呢只歌咧就会，即系等于而家你带个女嚟，都系靓歌保育嚟噶，传承噶嘛，即系将你嘅 genes 啊，你嘅 薪火相传， 薪火相传又跟住咧，无意中就算唔系即系督住佢学，咁但系都会感染到佢。阿女系咪啊？细个都系受妈咪。嘅音樂分圖啦， 有圖噶， 有圖到啦， 有圖啦，有圖到。跟佢做嘢覺得哇咁刺激嘅， 係啊。咁如果你睇唔到佢即係出 show 啊咩，咁你就唔好好多嘢都唔知咁樣，係咪啊？ 嗯。 好啦，咁而家咧，阿女阿天天咧就真係好叻嘅。頭先已經介紹咗一隻叫做《奢侈的夢》，係最新作曲填詞。咁其實有一隻嘅舊少少嘅，但係已經出版咗嘅，係你寫詞喎。 寫詞 啊，呢一個就真係好叻。你細個係即係。读啲中文系咪攞好高分嘅？ 我细个除咗体育比较有成绩之外，其他都系 系咩？ 同埋有一个数学系特别低嘅成绩。 系啊，我啱啦嗱，即系通常咧数学叻太叻嘅咧，同唱歌好似咧，即系我唔知系嗰啲即系大脑嘅分即系点样分配嘅。好多人都讲话，即系如果你太精灵，譬如啲理科咧特别叻嘅咧，即系艺术咧就未必。即未必啦，可能有人系即系智勇相全，乜都有。咁但系我都觉得多数都系。 所以我認識親嗰啲歌手啊，咩全部數學都好渣。 但我數學比較好喎，我數學比較好，但係就唔係話好叻，但係整體成績係差嘅，但係唔係數學比較好，比較好 比較好， 其他都係普普通通啦。 我冇咩比較好嘅，應該全部。咁我同阿天，我同阿天天一樣，因為以前冇唱歌攞唔到分嘅，即係冇音樂堂冇分嘅，我體育叻。 啊！ 估唔到咧， 佢体育又好叻嘅真系， 睇唔估唔到咧。 你知唔知佢有一次无端端四年班定唔知三年班？四年班翻嚟揸住个奖，佢攞咗个西贡唔知咩全场嘅 总冠军， 丙组女子嘅总冠军。 唔好再楞住个丙字， 跑步 我系甲乙丙都攞晒。 我知道，即系甲丙组嗰时攞咗啦，都 即系 组甲组 都 攞埋， 即系都唔系净系你间学校，系成个西贡区。 系啊，西贡区。 哦， 哇，西贡体育之花喎。 嗰个系田径咯。 哇，犀利！我介绍郑文雅俾你识啦，你大师姐。佢系以前嘅学界跳高嘅纪录保持者， 哇咁劲， 好劲噶！郑明啊，香港小姐第一名，即系某一届嘅。 哇！ 咁佢亦都系电影明星。咁佢亦都而家咧系高尔夫球教练。 哦， 体育天分冇得顶噶啦。 唔系成日同你一齐去打球。 系啊系啊，佢系直情系即系 professional 嚟嘅，教练嚟嘅。啊，咁啊，佢好叻嘅，即系佢样呢个体育唔使讲，好劲。 咁佢即系仲 keep 住有体育噶，咁多年。 主要玩啫，我谂打波啦，打高尔夫啦。打高爾夫就是一個很好好長壽，即係對於任何年紀都啱嘅運動。好啦，頭先講起咧，你寫詞咧，就有一隻歌叫做《沉淪在你的世界觀》，係你寫詞嘅， 係我寫嘅。 不如我哋想聽下，我好似冇聽過，我可唔可以聽一下？ 嚟啦 即使你不再吻，妄想在过去事发中幸福可再生。困，每次想知你没若，若果你没离场，如当天我没怯场逃脱，我胆敢默祷等你挑衅。晴空百机协降，谁服百行这一趟？日月又交替后，消费够罪状，赢得没有你够快乐。微笑的街会人，天和云，那儿藏爱恨，不同行。早浮沉你世界观的众生，早离群一人行，与谁人爱恨，当揭开层层，渐为无悔的天真。脱我胆敢，默祷等你挑衅，晴空百机协降，谁服百行这一趟？日月又交替后，消费够罪状，赢得没有？从爱恨不同行，早浮沉你世界观的众生，早离群一人行，与谁人爱恨，当揭开层层，只为目标。 是你的新篇。 好听好听， 做咩你唱到好似 CD 一样？ 系啊， 真系咩？ 系啊，唱 live 真系系啊，我都要。 咁样啦，物流。 不过头先咧，即系音乐咧就系准备嘅，不过现场唱嘅。 系 嗱，呢个要讲明吓，如果咪有人以为我哋播 CD 就唔好啦。 系啦， 啊，妈咪都话你唱得好好啊， 多谢。 你歌名就叫做《沉沦在你的世界观》，咁啊，如果有玩嗰啲，即系而家中国嗰啲啊歌唱比赛啦，咁啊即系。哇！呢啲歌啱曬，即係好好立體噶嘛，啊又有飆 up 又有假聲，又有 乜都齊曬。 呢個係音樂嘅世界觀啊 ，Kingman， 我哋有少少 沉淪喺呢個音樂嘅世界觀。 我哋都要學習下啊，我哋要調翻轉頭望，回望 一齊。 但我哋嗰陣咧，就係你個天天嘅後生咧，佢哋未必識唱一種歌，未必可能識 邊種啊？ 就小調 哦。 是不是呢啲佢哋听过唔会唔知係咩嚟嘅。 小调其实佢写过一首歌词係小调。 係啦写过但要唱到嗰种味道呢就要听阿妈咪示范一下。即係啦我哋唱流行曲啦都好多我哋都以前就算林子祥咁鬼佬呢佢都唱小调曲。 你做咩人话咁鬼佬啫 佢係鬼佬唱嚟㗎嘛鬼佬啊唔係老啊。佢话佢自己老啫我觉得佢唔係好老佢都好 fit 嘅。咁但係呢佢叫鬼佬唱。啊！即系我哋嗰阵时叫，咁佢系好西化，翻嚟即系分分钟唔识，以为佢唔识听中文，系咪？咁好啦，咁呢个小调咧，你介绍一下，系你嘅歌嚟。 嗱，呢个小调咧就叫做《寂静深秋》，其实咧就系我以前教我唱嗰个老师咧去作俾我嘅。 哦。 咁当年咧就系冇 pluck 到呢首歌，即系香港。咁但系最近咧，我就喺即系抖音嘅平台啦，咁就。收到嘅消息就是、哇，原來佢哋好中意呢一首歌，咁所以咧我就會翻再唱呢首歌。 哦，好啊，係，我哋而家， 所以我係想翻嚟香港，俾翻大家聽翻呢首歌。 好啊，呢一首以前錯過咗嘅，滄海遺珠喺香港，不過而家喺國內就發揚光大啦。歌名叫做 《寂靜深秋》， 秋天流嘅嚟緊噶啦。 山近水也依旧，浪花相送轻舟，风花雪月已抛脑后，书信难将心事透，满山暮色里等候。落花堆满深秋，枯枝老树怕春过后，人面比那秋高瘦。想秋过后，几多悲哀再没有。 受，无奈爱亦心中透，梦想凑过后，几多悲哀再没有。 今晚冇二胡冇古筝，但系一样可以做咗呢种感觉， 系、就是、一个琴， 就系、是、一个琴，一个钢琴先，一个 keyboard 啦。阿坚哥佢做呢啲中乐好犀利，好拿手啊，好难嘅，即系用电子音乐去弹一啲中乐，好难嘅。咁但系我哋多谢阿 Keyman 咧，今日将呢啲小调嘅情怀咧带过嚟，即系唱嘅风格，唔系一定系诶嗰个。 其实而家都有小调噶， 有 周杰伦好多， 好多周杰伦好 hit 嗰啲，多数都系小调。 我写小调， 因为如果你讲起即系唔同风格，我哋香港好有福嘅，我哋乐坛咧真系百花齐放。尤其是我哋细个一路成长嘅年代，你乜嘢歌都会听到。即系譬如我唱民歌，以前咧就嗰、那个年代就规定你咧就揸住吉他，你一定会唱嗰几只，即系 Peter Paul and Mary 啊，John Denver 啊，Don McLean 啊，即系系啦，即系嗰啲咯。咁你冇得喐嘅，因为我细个就系咁，因为我学晒啦，咁我就开始咧、就向外望咯。我乜嘢歌唱，因为总之民歌味噶啦，我都中意。嗱呢只咧，我介绍一只法国歌俾你听。 好、 啊，因为法国民歌咧，系一半法文，亦都有中文版。咁我觉得个旋律啊，各样嘢咧，有好啲少少古典嘅味道，但系亦都有民谣嘅味道。呢首歌咧就叫做英文叫做 The Joys of Love， 法文叫做 Plaisir d'amour 啊 ，Pleasure，Plaisir d'amour，ne dure qu'un moment，chagrin d'amour。The joys of love are but a moment long. The pain of love endures the whole life long. Your eyes.Kissed mine, I saw the love in them shine. You brought me heaven right there when your eyes kissed mine. 施襲者的预定目标。 早前确诊新冠病毒的美国第一夫人吉尔，连续两次的病毒检测结果都呈阴性，他将会离开隔离地点和总统拜登会合。现年71岁的吉尔刚刚过去的星期二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当时他和拜登正是身处南卡罗来纳州度假。白宫早前说吉尔有轻微病征，至少要居家隔离五日。79岁的拜登在上个月21号确诊之后一度复阳，直至今个月6号和7号连续两日检测呈阴性，解除隔离。拜登夫妇早前已经完成两剂辉瑞疫苗接种，并打过两次加强针。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吕宋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十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碧瑶以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酷热，今个星期中至后期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青见超新星2022。李志刚、黄天仪、子豪、阿涉联同歌手朋友一齐嘉许十位展翅青见超新星，8月26号伊丽莎白体育馆盛大举行，晚上7: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医管局辖下约50多间嘅普通科门诊就已经开始帮6个月以上嘅婴儿接种呢个疫苗。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嘅副作用通常都好轻微，同埋好暂时性嘅，譬如发烧啦、针口痛啦等等。家长其实无需太过忧虑嘅。咁我哋再次呼吁家长就唔好犹豫啦，应该尽快带小朋友去打针，加强保护。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长了一份情，想盘旋脑海中，越勾起光影。 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一生都匆忙，幸有这一堂， 随缘分再聚，分享你近况， 连轮如凭借，树边方长了一分情，常盘旋脑海中，如旧戏光影， 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仍然喺度啊，仍然在啊，就系 Vince 啊。咁啊，我今晚好开心啦，可以头先就同阿女啊陈长天合唱咗单车啊，咁我扮父爱啦，几夹噶都吓。咁啊，啱啱同阿 Vince 合唱咗《仍然是你》，仍然都系我哋，因为时间系11:10，二千零歌再重聚，还有一小时到啦。咁我今晚又好想咧，就每一位咁靓声嘅女歌手，我都想同佢合唱。当然包括我哋今晚嘅主角麦洁文。 荣幸荣幸，可以同你合唱 呢只歌咧，我恨咗同你合唱好耐啦。 真系。 系啊， 但系我 最唔中意呢个节奏。 但系我真系未谂过呢首歌会 合唱啊嘛，系咪？其实冇噶，我哋撞噶咋。 有撞。 你肯啊？肯就好啦。 系啊，梗系肯。 Please。 河流在诉说千百段旧情，河流在细说星星叮咛，仍是你忧郁的眼，我真的不知你的心可会平静。 河流像替我轻舟慢驼铃，悠悠地细唱心中恋情，摇着那小小花伞，我散色清清，你的歌可会动听。来因河畔像画那样美，来因河畔清新的意境，童话式的堡垒添心中幻想，公主的恋歌今天再度听。来因河畔像诗那样美，来因河畔美丽而宁静，童话式的恋爱虽则天真，美丽动听。 几好玩啊！ 好啊，好中意啊！辉哥写俾你嘅呢只歌，古家辉作。作词嘅咧系江宇，即系郑国江啦。 河流在诉说千百段旧情，河流在细说星星叮咛，仍是你忧郁的眼，我真的不知你的心可会平静。 河流像替我轻舟慢驼铃，悠悠地细唱心中恋情，摇着那小小花伞，我散色清清，你的歌可更动听。 来因河畔像画那样美，来因河畔童话式的堡垒添心中幻想，公主的恋歌今天再度听。来因河畔 像诗那样美， 来因河畔美丽而宁静，童话式的恋爱虽则天真，美丽动听。 太好玩，好中意呢啲三拍嗰啲歌咧，不唔拆拆，因为咧佢啊。鄭國江老師又寫到即係萊茵河畔，因為嗰啲如果你去過萊茵河啦，去過德國啊呢啲咁，去啲堡壘啊咩咧，佢哋播親嗰啲音樂一跳表演咧，都係 Wars 嘅，都係三拍嘅，咁所以呢隻歌就好襯啦。啊，個歌同埋個詞咧都好相合。如果大家有機會啊通咗關，可以出去旅行咯， 咁就可以去下啦。 係啦，咁啊最緊要帶埋呢隻歌喎，麥潔文嘅原唱。 萊恩河畔 River Rhine 啊嘅河畔話好玩，因為同你合唱咗啦。咁我哋今日咧都話鼓勵一啲年青嘅歌手，好似陳卓天啦、天天。 多謝 你。你覺得唱嗰啲舊歌咧，你感覺如何？ 舊歌。 即係話，譬如 單車啊。 單車都唔夠舊，再舊啲嘅。 再舊。 即係譬如啲七八十年代嗰啲舊歌，譬如陳百強啊、張國榮啊。呢啲你一定會可能會聽過嘅， 覺得其實好感動， 好感動。 即係其實 你都識 好真摯嘅嘢， 你都識好多嘅係咪？ 多又唔係特別多， 都有識嘅。 即係但係有識嘅。 有啲咩中意？ 我例如追就好中意。 哦 ，Leslie 張國榮啲嘅追咧，因為追都係喺佢嘅圍內啲 fan club 嗰度咧，都係首選之一嘅。 哦， 係啊，追好多人中意，咁亦都係。因为出电影啦，又可以即系加好多分， 都好多人翻唱 歌，好多好多。咁你出电影里边嘅插曲嚟嘅，咁佢出电影佢有份做啦，佢同钟楚红啊咁样，周润发。 哇！我真系唔记得咗，我真系唔记得。 死啦！嗰个电影名唔记得咗添， 你都唔记得。 总之喺欧洲，即系个电影嘅名唔记得咗，喺欧洲拍外景，歌名叫做《追》，大家追忆一下先。我哋有一个。新晋呢个歌手啦，今晚我哋特别嘉宾有麦建文嘅女女陈长天演绎。 这生也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与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它最重要。一分钟那又如何？会与你共同度过，都不枉过。风恋多，闯更多，如能重新做过，我会说愿能为你提前做错。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 Thank you. 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情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只得你会叫我仿佛人群里最重要。有了你，即使沉睡了，也在笑。 嗯，老爷唱得好，系啊，真系可以。啊 ，Key Man 可以揾多啲我哋个年代嗰啲歌，等下。 嗯 啊，天天都可以去演绎，因为佢有佢哋有佢自己个味道嘅， 系啊，唔同啦， 系唔同啊，相当好听嘅一只叫做《追》啦，大家都好熟悉嘅，来自张国荣嘅歌。跟住落嚟呢只歌咧，我以前做紧 DJ 嘅时候咧，收到你个唱片啊，我就第一眼咧就即系唔系俾一个 plug 嘅歌吸引，因为睇到呢个歌名，咦咁都有，竟然有只歌叫《唐吉柯德》，哇咩嚟噶？粤语歌真系好少。 哦、 因为大家都知道唐吉柯德咧系一个即系西班牙嘅即系嗰啲啊经典嘅电即系、就是、小说嘅嘅 大 人物咧嗰、那个即系、就是、大好重要嘅文学作品嚟嘅，即 系 本来系小说，但系咧就成个西班牙好重要呢个人咧叫唐吉柯德，佢劲在咧就系即系好趣味嘅，即系佢系嘛，即系佢谂啲嘢咧就即系冇人有嘅，即系佢之前。即系十七世纪咁，佢竟然话我谂自己系一个武士咁样骑住只马咁样周围去， 系咯，真系系咯，你讲得啱啊，即系好出位， 出位啊，系啊，即系打破呢个旧嘅范畴。 但系会唔会系有啲人就觉得佢系咪有啲痴痴地线？ 系啦，就话佢傻傻地咯， 神经有问题， 系啦，神经有问题。不过最后都梦醒嘅，唱下呢只卢国沾嘅作品，卢国沾系你写词嘅， 好啊好啊，我都好荣幸收到呢首歌。 好啊！喺咁多年后再现场听阿 Key Man 麦建文同我哋演绎。

让我掩饰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冰冻，看冷雨在脸上的乱淌，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渡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表示，鉴于缅甸当地的局势，自2012年起已经对缅甸发出黄色旅游警示，提醒前往或者已经在当地的港人应该留意局势，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如非必要，避免前往缅甸北部和西部各邦，以及邻近内地、老挝和泰国边界地区。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因应近期怀疑诈骗到东南亚工作并且禁锢的案件，保安局已经在外游警示制度网页加入提防海外工作骗案的呼吁，警方亦都会进一步加强防骗的宣传工作。警务处和入境处已经在机场前往相关东南亚地区的登机柜位派发宣传单张，提醒离港旅客小心求职骗案和注意外游安全。协助营救人口贩卖受害人的民间团体全球反诈骗组织表示，去年成功在柬埔寨营救了一名港人，并且已经安全返港。現時有5名向他們求助的港人仍然在緬甸。組織其中一名成員接受本台訪問，引述有受害人說曾經被毆打、電擊、浸在水中，甚至性侵犯，以及要挟販賣器官等。組織又說涉及事件的東南亞國家貪腐問題嚴重，增加營救難度。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政府成功进行架构重组，将民政事务局改组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凸显政府 对青年事务的重视。他说，局方正是全力制定青年发展蓝图，而政府亦都会继续加强与年轻人沟通，在制定政策措施的时候听取他们的意见，以适切照顾他们的需要。而青年發展工作不能夠單靠政府一己之力，社會各界參與亦都是不可或缺。陳國基出席一個活動支持的時候說，推動青年全面發展是現屆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加強年輕一代的愛國思維、國際視野和專業技能為目標。早前確診新冠病毒的美國第一夫人吉爾連續2次的病毒檢測結果都是呈陰性，她將會離開隔離地點與總統拜登會合。現年71歲的吉爾剛剛過去的星期二對病毒檢測呈陽性，當時她和拜登正是身處南卡羅來納州度假。白宮早前說吉爾有輕微的病徵，至少要居家隔離5日。79歲的拜登在上個月21日確診之後一度復陽，直至今個月6日和7日連續2日檢測呈陰性，解除隔離。拜登夫婦已經完成2劑輝瑞疫苗接種，並且打過2次加強針。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酷熱，本週中至後期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風勢頗大。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6%，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谢谢阿陈长天，我哋唱呢一只孙燕姿嘅歌曲，跟住我哋有一首名曲，系我哋香港电台嘅广播剧主题曲。当年亦都系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阿麦建文嘅成名作、代表作《帘卷西风》。 谁发现了西风冷？这已经吹到帘内，谁知我心一片愁云，卷起一段感慨。如发现我一本日记，才知我心空有期待。人间美好竟似迷人，可惜不如我在。从前无数梦幻永不回来，回想起你我一直着爱。今天我缅怀当日最美好。 天我缅怀，当日尽美好。 特别嘉宾就是麦洁文的宝贝女陈长天，她一首歌叫做《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那个名字一定是麦洁文的《帘卷西风》，好珍贵，好真挚，好深刻。我们请阿天天《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无心地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多谢晒啊！陈长天为我哋演绎《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跟住呢只歌今晚唱就啱啦。有三个年代嘅版本，原唱崔萍，跟住有陈百强，跟住有谭嘉仪。今晚我哋有。 数可残红乱舞，亦发低初度风。难禁谁头泪涌，此际恨月朦胧，愁绪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 今宵请你多珍重，那日重见，只恐相见亦匆匆，怀里情人才愿，相爱偏不能容，情人无言避空，心怎不忍忍痛， 多谢我们的特别嘉宾刚刚为我们一起合唱的陈长天，还有他妈咪麦建文，一首好像源自电台的歌 传颂多时的故事，今晚释放出来，夜夜痴缠。特别嘉宾麦建文和陈长天，亦都多谢我两位好拍档阿坚哥和 On Piano 泳师 Vince， 更加多谢收音旁边所有的朋友，今夜都陪住，下个礼拜再见， Good night。愿再不衰。